第五集，幻象。莫罗斯送卡德加去他位于高塔中端的房间，一边不紧不慢地下楼，一边用细弱而坚定的声音向他解释这里的规矩。麦迪文之塔里的饮食是简单而朴实的，早餐有粥和香肠，午餐是冷盘，晚上则有一顿丰盛的大餐，通常是炖菜或者是蔬菜配烤肉。晚餐之后厨子就下班了，不过冷藏室里总有剩饭剩菜。麦迪文的作息时间极不规律，而莫罗斯和厨子早就学会了如何用最省时省力的方式适应他的需求。莫罗斯告知年轻的卡德加，作为助手而不是仆人，他并不能享受按时下班的奢侈，只要大法师需要，卡德加就要随时前去协助他。 身为学徒，这也是应该的。 还不是学徒，孩子，远着呢。 可麦迪文说， 他说你可以整理图书馆，这是助手的工作，不是学徒的。有很多人做过助手，但没有人能成为学徒。 那要多久才能？ 不好说，真的，还没有人坚持到那一步。 除了我之外，以前还来过多少个助手？ 几十个，至少几十个，大多数是从艾泽拉斯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精灵，不对，是两个精灵。你是第一个从肯瑞托来的。 几十个？他们都坚持了多久？ 几天，有些只有几个小时。有个精灵甚至连塔楼的楼梯都没有爬上去，他们总会看到一些东西，你明白的。这就是你的房间，自己收拾一下。厕所在走廊尽头，床底下有水盆。好了，就到楼下的厨房来，厨子会给你准备点热乎饭菜，还有这个提灯给你。 卡德加的房间位于塔楼狭窄的一角，与其作为法师的居所，这里用来给一位避世隐居的僧侣冥想打坐更合适。一张窄床贴墙而放，对面的墙边则是一张同样窄的桌子，上面有一个光秃秃的书架，还有一个可以用来放衣服的立柜。卡德加都没打开自己的背包，直接就把它扔进了立柜里，然后走到狭长的窗边。窗户是一块镶着铅条的细长玻璃，垂直地安在窗框中间的一个转轴上。卡德加推了推玻璃的一边，窗户慢慢开了，底座里凝固的润滑油随之挤了出来。从窗外的景色来判断，这里仍然处于塔身高位，在双月的光芒下，围绕塔楼的群山显得很是荒芜。在这个高度上，卡德加轻易地看出这里曾经是一个火山口，被流逝的时光打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卡德加想，是不是有一座山曾经从这里被连根拔起，像拔掉一颗蛀牙一样，或是周围的山峰升起太快，而它几乎未加生长，导致这块充满能量的地方扎根在原地，而不知这片土地上升或下沉，或者是被一块天空凿开的时候，麦迪文的母亲是不是在场。哪怕以法师的标准来看，800年也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古物课上说，在200年之后，多数人类法师就已经变得瘦骨嶙峋，脆弱如纸了，750岁了还能怀孕生子。卡德加摇摇头，不知道麦迪文是不是在骗他。卡德加脱掉他的旅行斗篷，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看了一眼。洗手间很简朴，里面有一罐冷水，一个洗脸盆和一面完好无损的镜子。卡德加想了一下，要不要用一个小咒语来热一下水，随后决定还是忍一忍算了。凉水让卡德加神清气爽，他换上一套干净些的衣服，感觉好多了。现在他穿着一件快到膝盖的舒适长衫和一条面料结实的裤子，这是他的工作服。然后他从背包里抽出一把细长的餐刀，在思索片刻之后把它插进了靴筒里。他回到走廊，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知道厨房在哪里。 马厩旁边没有烹饪棚，所以做饭的地方肯定是在塔里，可能是在离地面比较近的地方，方便从井里抽水。而且即使宴会厅并不常用，厨房肯定有一条路会直通宴会厅，找到宴会厅上面那条走廊并不难，但卡德加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从走廊下到宴会厅的那座狭窄的螺旋梯。宴会厅有很多个出口，卡德加选了看起来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两边都是和他的住所十分相像的空房间。他又选了另一个出口，也是类似的结果。第三次选择则把这个年轻人带入了一个战场的正中央，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前一秒他还在大步迈下一段低矮的石梯，一边想着他是不是需要一张地图，还是铃铛或者猎号之类的东西才能在这座塔里找到路。下一秒他头上的天花板就变成了一片猩红色的天空，而他周围全都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作战的士兵。卡德加连忙后退，但他身后的走廊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崎岖荒地。周围那些士兵们手中的武器直指天空，高声喊叫。虽然他们就在卡德加身边，但他们的声音却模糊不清，就像是他们在水下对他讲话。是梦吗？卡德加想，也许他已经躺了一会儿睡着了，这些都是他忧虑的思绪带来的噩梦。可是并非如此，他几乎可以感觉到那正在衰退膨胀的残阳照射在他皮肤上的热度，感觉到微风，感觉到周围那些大叫着的士兵的动作。这一切就好像他从世界中被剥离了出来，独自待在一座孤岛上，与周围的现实只有最纤细脆弱的连结，仿佛他已经变成了鬼魂。的确，那些士兵对他视而不见，仿佛他是一个幽灵。卡德加伸出手想抓住一位士兵的肩膀，他的手并没有穿过那磨损的肩甲，这让他略微松了口气。他能感觉到阻碍，虽然极其微弱，他能感觉到盔甲的坚硬，如果他集中精力的话，还能感觉到凹陷的金属那粗糙的边缘。卡德加发现这些士兵近期已经经历了数次残酷的战斗，平均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个人的身上绑着简陋的绷带，肮脏的盔甲和损坏的头盔下露出血迹斑斑的伤口，他们的武器也都卷了刃，上面沾满了已经干涸的血迹。他落入了一片战场。卡德加观察了一下他们的位置，他们现在正在一座小丘顶上，这座小丘看起来只是周围那起伏的旷野上的一个小凸起，曾经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已经被砍下来做成了简易的防御工事，神色凝重的士兵在一旁把守。这不是什么安全的庇护所，也不是城堡或要塞，他们选择在这儿作战，只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这时士兵们向两边分开，一位须发皆白肩膀宽阔的人从中间走了过来，显然是他们的领导者。他的盔甲和其他人一样伤痕累累，但胸甲内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学者长袍，长袍的式样就算放在肯瑞托的大厅里也显得毫不突兀，红袍的边缘、袖子和胸前都绣着法力符文，卡德加认识其中的一些，还有一些他完全没见过。这位领导人雪白的胡须几乎垂到腰间，挡住了身上的盔甲，他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檐帽，帽子的中心像着一颗金色的宝石，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柄顶部镶着宝石的法杖，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暗红色的剑。这个人正在向士兵们大声讲话，他的声音在卡德加听来犹如怒啸的海浪，不过士兵们似乎可以听懂他的话，因为他们整齐地沿着堡垒排成了一行，其他人则陆续补上防线里的空缺。雪白胡须的领导人与卡德加擦肩而过，卡德加不由得踉跄着后退了几步给他让路。这位指挥官应该和那些浑身是血的士兵们一样注意不到他，然而这位指挥官却注意到了他。他的声音停了片刻，犹疑了一下，让他没能踏稳，差点在小丘顶部崎岖的岩石上摔了一跤，但他站住了，转过身来看向卡德加。是的，指挥官看向了卡德加。 卡德加意识到这位苍老的战斗法师看见了他，看得一清二楚。指挥官凝视着卡德加的双眼，片刻间卡德加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之前麦迪文那摧枯拉朽的怒视下，这位法师的目光甚至更加专注，卡德加与他四目相对。卡德加看见的东西令他倒抽了一口气，他不由自主地移开了视线，结束了与战斗法师的对视。当卡德加再次抬眼看去时，那位指挥官对他点了点头，这是一个简短的不易察觉的动作。老人抿紧嘴唇，仿佛有所思虑，然后这位白胡子领导人就又朝前走去，对士兵们大声喊话，激励他们守好防线。卡德加想跟上去，想追上他，弄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看不见自己，而他却可以，想知道他有没有什么能够告诉自己的。但卡德加听见呼喊声在四周响起，那是疲惫的士兵们最后一次集结起来，准备踏入战场的战吼。剑与矛竖了起来，指向血色的天空，士兵们的手臂抬起，指向近处的山脊。那片铁锈色与紫色相间的土地上，涌出一道洪流。卡德加看向人们手指的方向，看到一股黑绿相间的浪潮越过了最近的山脊。卡德加一开始以为那是河流，或是色彩斑驳的泥流，但他马上意识到，那股浪潮是一支正在接近的军队。黑色的是他们的盔甲，而绿色的则是他们的皮肤。他们像是从梦魇中走出来的生物，似人却非人。他们翡翠色的面孔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宽大而低垂的下巴，嘴里长着獠牙，扁平的鼻子像狗鼻子一样不停抽动。他们的眼睛细小血红，充满仇恨。在这个世界垂死的太阳的照射下，他们乌黑的武器和华丽的战甲闪耀着光辉。翻过山坡之后，他们齐声咆哮，那声音响彻天地，令脚下的土地都为之颤抖。卡德加周围的士兵们也发出战吼回应。当那些绿色生物接近山丘时，士兵们射出一波又一波的红羽箭，走在前排的怪物中箭倒下，后面涌上的怪物便踏着前者冲了过去。又一阵箭雨，又一排怪物倒下，然而倒下的一排怪物与后面汹涌而来的大军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卡德加的右边闪烁着阵阵强光，闪电划过地面，那些扭曲的怪物惨叫着被烧尽血肉，只剩下骨头。卡德加觉得这大概是那位战斗法师指挥官的手笔，但也意识到闪电只能将冲锋的部队削减一点点而已。然后这些绿皮肤的怪物就压到了他们的眼前，漆黑与翡翠色的浪潮重重地撞上了他们简陋的防御工事。在这风暴般的工事前，那些用于住房的粗壮树干就好像小树枝一样微不足道。卡德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防线正在溃败。他身旁的一名士兵倒下了，被一柄巨大的黑色长矛刺穿了身体。那名士兵的位置上现在是一名绿皮肤黑盔甲的噩梦生物，正高声咆哮着向他扑过来。卡德加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转过身拔腿就跑，然后差点跟站在拱门下的莫罗斯撞了个满怀。卡德加猛地转回身，却发现身后并不是什么血红天空和绿色怪物的世界，而是一间空无一人的起居室。壁炉空着，椅子上都盖着防尘罩，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翻动着。 你迟到了，可能是迷路了吧。 我去，我看到了，我刚才 走错地方了。 是的。 晚饭准备好了，下次可别再走错了。 然后莫罗斯转过身，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房间。卡德加最后看了一眼他不小心走进的这条封闭过道，这里并没有什么秘法拱门或魔法入口，幻象已经消失了。如果那真的是幻象的话， 就像他的出现一样令人措手不及。没有士兵，没有绿皮肤的怪物，没有即将溃败的军队，留下的只有一段令卡德加发自内心的感到恐惧的记忆。那是真的，卡德加的感受是如此的真实。令他害怕的并不是那些怪物或是杀戮，而是那位战斗法师，那位似乎能够看到他的白发指挥官。他似乎直接看穿了卡德加的内心，深知他的不足。最可怕的是，那个穿着长袍和盔甲的人长着一双和卡德加一样的眼睛，他的面孔苍老，头发雪白，举手投足充满气势。然而那位指挥官的双眼与卡德加在几分钟之前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模一样。卡德加离开了起居室，一边想着现在再去要一副眼罩是不是还来得及。